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林奇。近日，导盲犬亮相西安地铁站，将于今年十月份免费交付给盲人使用，也有上百名视障人士进行了申请。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统计，2018年上半年电商平台、社交平台、软件等非法搜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现象成投诉新热点。美国多地在近日迎来了超过32摄氏度、体感直逼3位数的炙烤天气，也有超过7000万民众收到高温警告。日前，欧盟消委会通告各成员，根据欧盟较早前通过的法案，要求各成员国从9月1号开始禁止销售卤素灯系列产品。作为石景山区首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，古城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开工建设，可提供房源403套，计划2020年底建成使用。北京新机场线一期全线工程量已完成70%，按目前计划，新机场线一期预计2019年3月底完成铺轨，明年9月具备通车条件。近日，碧昂斯和丈夫在亚特兰大的演唱会上，一名粉丝突然冲破保安的控制，直接冲到了舞台正中央，引起了不少混乱。目前，他已被亚特兰大警方逮捕定罪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那样清晰。 天， 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0到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20到30度，大兴在19到29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清凉谷在18到29度，上方山在19到29度，康熙草原在16到27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讲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豆腐如何保鲜好几天呢？有何妙招？很多人都喜欢吃豆腐，嫩滑嫩滑的，清清淡淡，而且很容易做出美味的佳肴。可是夏天买回来呢，不太容易保鲜，处理不好很容易变酸变臭。因此呢，我们在保鲜豆腐时要注意隔绝细菌。其实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助你成功保鲜豆腐。你只需要准备盐、凉白开等。首先把凉白开倒入碗中，没过豆腐，然后再倒入适量的食用盐，然后放置冰箱。凉白开经过煮沸后呢，细菌已经被杀死，盐又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这个方法保鲜豆腐可放置5到7天。北京地铁16号线共有10个站点，北起北安河站，南至地铁4号线西苑站。16号线起初叫海淀山后线，顾名思义，这条地铁线打通的是海淀山后地区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，同时沿线的景色也是美不胜收。在16号线地铁附近的北京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，内有南中北3线40余处可观景点。南线以金章宗时期的京西八大水院之一的黄靖苑为中心，有北京最大的石上塔金刚石塔和最古老的佛教造像北魏石佛。北线则以风奇石怪水美洞幽取胜，有誉为华山之险的天梯、神秘幽深的古岩洞、垂帘飞瀑等妙景。如果你刚好生活在16号线附近，去这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耳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保护原车漆漆面，体量30%。 这么厉害，到哪里去贴呢？ 高碑店、文杰旗舰店。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，达到真正无尘化车间。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，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。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提档，电话400-0312-668，400-0312-668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在街角的咖啡

古人曾说，大道至简，反者人心也。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，越接近本质的东西反而越简单。勤勉久了少，我行其在工作上与其费尽心思攀亲结贵，不如踏踏实实做好手中的事，也许更容易做出一番成绩。在生活中，与其过度猜测试探吹捧他人，不如以诚相待，也许更得人心。在感情里，与其轻易对一段感情绝望，不如试着用关心、体贴和爱去挽回你爱的人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云创始人王坚， 我被马云也说过很多次，他说王坚，他说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不要拍桌子了，知道吧？但是你知道，你遇到那么大的挑战，你一定要完成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不是你平时可以想象的。某种意义上，你也在丢命。如果这件事情做了做不成，你就少了10年的命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所有人都离开阿里云了，但只要有一个人在，这件事情就可以继续下去。 话剧演员王洛勇， 那几年是啥事也不敢参加，不敢多说话，回到家里就睡觉，一个星期8场。我说我责任太大。我记得当时一个演员说，